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儿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音乐是陶喆永远的最爱， R&B 是他的拿手好戏。陶喆虽然长在美国，但他说自己骨子里很中国。陶喆的音乐才华不但让他获得了诸多的奖项，更让众多的女歌星争相邀歌。在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位音乐大才子陶喆的童年趣事。老朋友新感觉，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好了，旅行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夜、十点半的飞机，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for my baby。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声。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的演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陶喆的父亲正是横跨影视歌的一位三栖明星，他叫陶大伟。由他主持的儿童电视节目幽默睿智而风趣，深受小朋友和家长的喜爱。 另外，陶大伟也是华语歌坛著名的一位歌手，他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曾经风靡过整个台湾省。而在1969年的7月11日这一天，儿子陶喆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仿佛从儿子降生的那刻起，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小的陶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常偷偷地去拨动玩耍爸爸陶大伟的黑色吉他。当陶爸爸用到吉他的时候，觉得吉他的音阶不太准，就问陶喆有没有动过，陶喆打死也不肯承认。陶爸爸也没有再多说，过了几天就给陶喆买了一把吉他，也正是这把吉他正式带领着陶喆走进了音乐的世界。一起来听陶喆的这首《沙滩》。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地 听完了陶喆的沙滩，咱们接着来聊一聊陶喆小的时候的故事。话说陶喆小的时候，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形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坏和皮。除了刚出生时还没有行为能力的时期，自从陶喆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成为了大人眼中的问题孩子，不断的惹麻烦，也不断的出状况。为了这个宝贝儿子，可以说爸爸陶大伟经常要使出家法伺候，妈妈王富荣更是掉尽了眼泪。有一段时间，这对夫妻曾经一度怀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们生的呀，怎么这么皮，这么顽劣呢？提起自己童年时候的那些顽劣的行径，陶喆就会笑说自己是个小小魔头。到底陶喆小时候做过哪些让大家对他的童年没留下丝毫好印象的事情呢？别急，先来听一听他演唱的这首《小镇姑娘》，稍后咱们接着聊。 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跟您聊的是大明星陶喆的童年趣事。小的时候的陶喆最初显露出的天赋并非在音乐上，而是模仿别人的言行。他经常在家里的客人走后模仿客人的一举一动，逗得家人和朋友前仰后合。有时寄养陶喆在接电话的时候还会模仿老爸的声音，连老爸的好朋友都被他骗过。您说他是不是很皮的一个孩子，但是又很有创造性和灵性。来听一首歌吧，陶喆的找自己，稍后继续来聊陶喆的童年趣事。 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逃避。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经典的歌曲《找自己》来自于陶喆的演唱。那小时候的陶喆在美国和我国的台湾省两地都住过，关于他的光荣战役也遍布两地的住家和学校当中。话说在陶喆5岁的时候，爸爸陶大伟在美国画卡通，妈妈王富荣是家庭主妇。有一天趁着爸妈都不在家，小陶喆找朋友到家中玩，两个小男生抓起两片吐司丢进了烤面包机，顺便也把厨房的窗帘角夹进了面包机里。陶喆跟朋友玩着玩着，丝毫没有注意到阵阵的焦糊味儿。等到陶大伟和王富荣回家时，一脸惊慌失措地忙着灭火，陶喆这才发现自己差点把家中的厨房给烧了。那么陶爸爸陶妈妈对此又是作何反应呢？别着急，还是先来听首歌《普通朋友》，稍后再为您分析解答。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 not，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情意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普通朋友来自于陶喆的演唱，下面继续来聊一聊陶喆的童年的顽劣的生活经历。由于陶喆在家中玩火，差点把房子给点着了，陶爸爸可气坏了，跑到后院拿了一根粗大的扫帚，一只手把陶喆按到地上，一只手高高的抡起了扫帚就要打。陶喆扭头一看，一头赫然带着两根长长的铁钉，顿时吓得大哭了起来，一边示意有钉子，一边大喊妈妈救命。老爸狠狠地说，就是因为有钉子才拿过来的。说完啪的一声结结实实地落到了陶喆的屁股上，小陶喆痛得差点昏了过去，麻辣辣的不敢摸屁股，害怕摸到两个往外冒血的小窟窿。老妈在旁边也虎着脸，默然无动于衷。其实陶爸爸早就把扫帚换了一头，根本没用钉子打。从那以后，陶喆是老实了很多。不过，咱们可不提倡体罚孩子啊！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陶喆，《爱很简单》。歌曲过后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一聊陶喆的童年趣事。诸位，稍后见。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是我。 权利。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来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要来聊一聊陶喆童年的那些趣事儿。上面的节目当中聊了很多陶喆在童年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顽劣的故事，那么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陶喆的童年往事。陶喆这个大明星在小的时候是非常不听话的一个孩子，除了差点烧了房子之外，他还做过另外一件大事件，当然这大事件是带引号的，让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全都认识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呢？当时陶喆有一台三轮脚踏车，他最喜欢骑着他的小车子到处闲逛。有一天啊，陶喆突发奇想，拿着彩色的蜡笔去游街，只要一经过某一户住家，就会在每一户的住家墙上尽情地开始涂鸦，搞得那个社区的每一道墙都留有他的大作。这件事儿还不算完，后来又发生了一段故事。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稍后继续聊。 对为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 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于陶喆的全新演绎。刚才我们讲到了陶喆在许多邻居的墙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大作，后来邻居就来找陶妈妈了，抱怨陶喆的这种顽劣行为。陶妈妈原本觉得怎么可能呢，我的儿子怎么会做这种有点缺德的事儿呢。后来邻居委婉地说着，因为每一面墙上都写着陶字，这个社区里只有你们家姓陶吧。陶妈妈这一听啊，顿时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并让陶喆马上出去罚站。对于那次处罚，陶喆自己也是印象深刻。他说因为当时正是大冬天，妈妈叫他罚站那个地方呢，旁边恰好是暖炉。当妈妈在苦口婆心地训诫自己时，其实他觉得自己早已经开始打瞌睡了。您说，看着这么调皮的一孩子，谁能想到他长大之后会是如此出色的一位音乐人呢？还是一起来听歌吧，陶喆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 Melody。 终于明白你已变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来自于陶喆的演唱。同年有一段时间，陶喆是回到了台湾省，但是被美国邻居视为小爸爸的他，回到台湾省也一样的不太受欢迎，成为了父母友人心当中的淘气鬼。陶妈妈跟三五好友相约聊天，陶喆就在一旁不停地捣蛋，有时候还会故意欺负阿姨们的孩子，搞得这些阿姨们后来只要听说陶妈妈要带儿子一块来，大家就会借故取消约会。我们不见了还不行吗？您说有这么个儿子是不是很令人头疼啊？但是看看现在的陶喆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呀？还是来听歌吧，歌中的陶喆比较的善良和帅气。22，一起来听。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 当微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总找到完美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三月好浪漫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 开心乐呵呵， 您现在乘坐的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陶喆从小就被爸爸告诫，不可以随便接受大人们送的礼物，也绝对不能开口要，免得被宠坏。这个原则陶喆很清楚，但是他每次被疼爱他的长辈们带出去玩，他总是有办法让这些长辈掏出钱来买礼物送给自己。不过陶爸爸也是不会让他得逞的，往往是陶爸爸又会把礼物退还给了人家，接着回家大大的教训一番。不过陶喆可不在乎父亲的教导，每次跟别的大人出去，所有的礼物他都是来者不拒。要说起来，小时候的陶喆可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淘气的孩子。来听他的歌吧， Angel。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之前浓苦涩的嘴角， 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谁能够扬起了帆，远远离开这一场。 Angel 陶喆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小时候其实也不全是调皮的经历，爸爸陶大伟和妈妈王富荣曾经有心让他念贵族学校，但是却不想让他沾染富家子弟的那些花钱的坏习气，他们告诉陶喆要用零用钱，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于是十岁的陶喆在美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创业的生涯了，陶爸爸帮忙他制作教英文的海报，陶喆拿着这些海报就在华人学校的附近召开了生，于是年纪轻轻的陶喆就当起了英文小老师，赚起了外快。怎么样，说起来还是挺有经济头脑啊。接下来还是来继续欣赏陶喆的一首歌曲《宫保鸡丁》，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很有意思而且很有创意的歌，来听吧。 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耕田，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来到镇上时常带着我的大公鸡秘密，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 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名士，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公鸡。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你的感觉不低。I don't care 你分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用宫保鸡丁来形容爱情，陶喆总是有这么多的奇思妙想，不知道这是不是童年的时候有很多精力无处发泄，有很多的坏没处使导致的结果啊。不过回想自己的童年行径，陶喆自己也说，或许自己是因为是一个独生子啊，也或许是因为过去父亲太忙，能相聚的时间就不太多，他想要借由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自己的孤独，也企图想要以此来引起父母对他的特别关注。另外陶喆很庆幸父母没有太溺爱他，也没有放弃过他。虽然自己的童年生活总是在做一些莽莽撞撞的事情，有的时候还很顽劣，但是家人总是会不停地给予他言教和关爱。好了各位，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块聊了聊陶喆的童年生活，怎么样，挺有趣的吧？大明星的童年往事其实跟一般的孩子也完全是一样的嘛。希望各位会对今天的旅程感到满意。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陶喆演唱的《太美丽》，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技术叮当调度之声，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嘿、hey, oh, yeah, yeah,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怨无悔，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太美丽，爱我也美丽，我现在我不再怀疑，我不怀疑有多爱你。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就改变我。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